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赵氏孤儿》。《赵氏孤儿》的作者是公元十三世纪元代的剧作家纪君祥。纪君祥是北京人，写有杂剧六种，《赵氏孤儿》是他的代表作。这是一部壮烈的历史悲剧，取材于《史记》《左传》等历史文献。同一题材的戏剧作品有元明之际的南戏《赵氏孤儿》，明代传奇《八义记》，清代地方戏曲《八义图》《搜孤救孤》等。纪君祥的《赵氏孤儿》早在18世纪30年代就被介绍到海外，英国、法国、俄国、意大利都有一本，题名为《中国孤儿》或《中国英雄》。德国的著名诗人歌德曾经加以改编，题名《埃尔佩诺》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赵氏孤儿》，改写周华斌，朗诵方明。 公元前七世纪初，春秋时期的晋国文武大臣不和，酿成了一场震动朝野的屠杀事件。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丞相赵盾的宅院里跳进一条黑影，此人是大将军屠岸贾重金收买的杀手，名叫屠尼。屠岸贾是个狠毒的家伙，他独揽军权，把赵丞相看作眼中钉，总想除掉他。可是赵盾治世有方，很得民心，儿子赵朔又娶了晋灵公的公主为妻，轻易左右不得。怎么办呢？只好暗中下毒手来阴的。楚尼一向隐居在城西，双臂有千斤之力，练就了一套飞檐走壁的功夫，得了重金，他身带短刀，在夜色掩护下越墙而入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赵盾窗下。时间已近午夜，赵盾的卧室依然亮着灯烛，窗户上透出赵盾披月捡毒的身影，那瘦弱的身姿是如此聚精会神，没有丝毫警觉。楚尼早就听说过赵盾的盛名，这回亲眼见到赵盾挑灯伏案，为国辛劳，心里老大不忍，更鼓敲过三下四下，赵盾毫无倦意，窗外的楚尼却在苦挨。五更打过，天色放亮，赵盾舒展身子，穿上外衣，准备上早朝了。楚尼的心里翻腾得越来越厉害了，杀了他吧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被人指为不仁；不杀他吧，屠岸贾权势显赫，绝技饶不了他，进不得，退不得，与其落得个千载骂名，不如自尽一死。好个楚尼，心一横，刀一扔，牙一咬，一头撞向大槐树，昏厥而死。楚尼违令，屠岸贾好不懊丧，他忽然想起晋灵公赐给他的一条猛犬，有了新的主意。这猛犬身高四尺，凶狠无比，名叫神獒，它原是西戎国进贡的羊种，是条大狼狗。屠 屠安骨，把神獒关进空屋，饿了三五天，又在后花园扎起一个草人，穿上紫袍，系上玉带，套上马靴，装扮成赵盾模样。草人的肚子里塞进了一副羊心肺，然后把神獒放出来，让这条饿极了的狼犬去撕咬草人。一次两次三次，反复训练了100天，那狼狗只要一见赵盾的影子，就会猛扑过去撕个稀烂。屠岸贾把神獒带上朝廷，对晋灵公说：主公，您赐给我的神獒真是灵兽啊，朝中大臣哪一个有欺君之心，他都认得分明。以臣之见，这样的人可并非没有。说着眼睛往赵盾身上一瞟。晋灵公说：那就试一试吧。饿极了的神獒早已盯住赵盾，躁动不已，绳子一撒，这恶狗马上扑向赵盾，急得赵盾绕殿而跑，眼看悲剧就要发生。金殿上突然跳出一条大汉，乃是殿前太尉提弥明。只见提弥明飞身而上，扳住神獒的嘴，立时将恶狗劈作两半。赵盾的厄运并没有结束，那天下朝，他的四驾马车丢了2匹马，双轮车被搞坏了一侧的轮子，车子附近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探头探脑，看来又要行刺。正在紧急当口，路边过来一位壮士，那壮士恭恭敬敬地把赵盾扶到车上，一手扳轮，一手驾马，逢街开路，遇坡扛车，无人敢拦。车轮滚滚，磨穿壮士的衣服，见了皮肉，磨穿皮肉，见了筋骨，那壮士全然不顾，一直把赵盾送到了野外。赵盾感激地问他尊姓大名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桑树底下一恶妇也。此人是谁？他叫林哲，是个大肚穷汉，一顿要吃一斗米的饭。当初谁都不愿雇佣这个大肚汉，他只好四处流浪。有一次，林哲实在饿极了，摘了几颗桑叶，桑树的主人骂他是小偷，林哲性情刚烈，干脆往桑树底下一躺，有桑叶掉到嘴里就吃，没掉下来的宁可饿死也不受辱。正好赵盾到郊外处理农务，路过这里，见此情景，赐给这位饥饿的流浪汉一顿酒饭。林哲饱餐一顿，不辞而别。如今在赵盾危难之际，他报答了当年的救命之恩。几次暗害都没有成功，屠岸贾干脆亲自出马，在晋灵公跟前搬弄说：赵盾一家如何不忠不孝，如何贪赃枉法，罗织了一大堆罪名，要把赵氏家族置于死地。于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悲剧发生了。在晋灵公的默许下，全副武装的官兵杀气腾腾地穿过大街小巷，将与赵氏家族有牵连的所有人绑赴刑场，可怜老老小小300余口一律被处决，刑场上鬼哭神嚎，血流遍地，连无辜的妻儿老小也都成了刀下冤魂。赵盾的儿子赵硕虽然身为驸马，也没有幸免，屠岸贾派遣特使假传圣旨，带上3件所谓朝廷恩典，弓箭、药酒、短刀，让赵硕自选一条死路，同时下令把公主囚禁在公府里，断绝一切亲朋来往。赵硕 仰天长呼：天哪，害国的权奸难道就这样的无法无天？报国的忠良难道落得如此的下场？天理何在？良心何在？圣命不可违。赵硕用颤抖的手捡起短刀，对妻子说：公主啊，你犹孕在身，自己保重吧。日后倘若生下儿子，你就给他取个名字，叫赵氏孤儿。孤儿啊，孤儿，你长大成人，可要与我赵家300余口报仇啊。话音刚落，赵硕一抹脖子自杀了。图案谷并没有忘记公主肚里的赵家根苗，公主被幽禁在皇宫内府，他经常派人去打听动静。派去的人回报说，公主果然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叫赵氏孤儿。按照习俗，女人家坐月子是不准外人进屋的。图案谷咬牙切齿地说：好你个赵氏孤儿，等着崽子满月杀他不完。为了防备万一，他命令夏将军韩厥把守公主的府门，不搜进去的，专搜出来的。哪一个敢盗出赵氏孤儿，全家处斩，九族不留。公主被闭锁在宫中，给她送饭的是一位江湖医生，名叫程英。程英在驸马门下从医，赵硕夫妇待他不错。这一天，公主传讯说产后要服汤药，让程英带上药箱前去。程英刚进内室，公主就抱着婴儿冲他跪下了。他泪流满面地说：程英，可怜我赵家300余口只剩下这一条根，驸马在世之日没有亏待过你，请你无论如何设法把孩子带出宫去，日后替我赵家报仇啊。程英脑子里轰的一下，战战兢兢不敢答应。公主伤心地说：程英啊，莫非你担心走漏风声？好吧，我让你放心。说罢，拿起裙带自缢身亡。公主的死使程英大为震惊，她不再犹豫，打开药箱，小心翼翼地把婴儿放在里面，盖上些草药，往门外走去。那婴儿好像特别懂事，一声不吭，静静地睡着。把守宫门的韩厥不是个等闲之辈，程英出宫神色异常，他三问两问看出其中有诈。韩厥眼珠一转，屏退士卒，亲自搜箱。药箱掀开，赵氏孤儿赫然在目。韩厥的脸色出奇的严肃：程英，你当我不认得你？你原是赵家的座上宾，老实说吧，赵家给了你多少恩惠？你说你箱子里都是草药，怎么搜出人参来了？程英反倒冷静了下来：韩将军，知恩报恩，人之常情，我无非受公主之托，替赵家留个后人看守坟墓，你要是不肯拔刀相助，尽管把孤儿献出去，干那灭门绝户的事，你韩厥或许可以得到一生的荣华富贵。韩厥冷笑一声：哼，我韩厥顶天立地男子汉，岂能做得出那种勾当？走吧，记着， 养好这个孩子，让他去报弥天大仇。程婴摸不清是真是假，不敢动身。韩将军，你还是把我和孤儿带走，领功请赏去吧。韩觉经不得这番激将，好你个程婴，你无非认为我在屠岸贾手下干事，怕我卖你，你也推眼里无人了。走吧，好好把孤儿带进深山，言无檄文，将来重掌三军，拿住那奸贼碎尸万段。嗖的一声，韩觉抽出利剑往脖子上一抹，栽倒在血泊中。公主自缢，韩觉引刀，孤儿不知下落。屠岸贾气急败坏，他传下命令，若有收养孤儿者，限三天之内把孩子交出，否则就将晋国上下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统统抓到元帅府，一律斩杀。榜文四处传贴，全国一片惊慌。程婴家刚好也添了个满月的孩子，看着两个可爱的娃娃，程婴忧心如焚。猛然间，他想起一位中大夫，叫公孙楚旧，此人曾经与赵盾同朝为官，清正廉洁，如今已告老还乡，闲居在太平庄。程婴决定把自己的孩子献出，请公孙楚旧抚养孤儿。决心一定，他把孤儿藏进药箱，带到了太平庄。公孙老人慈祥地望着药箱里熟睡的孩子，嘴里念叨着好友赵盾，不禁百感交集。他问程婴：“程婴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 在下45岁。”公孙老人捧起白胡子说：“ 老夫已经年过70，存亡不可知啊。这娃娃20年后才报得赵家冤仇，那时你程婴不过65，老夫可就90了。沉重暮鼓，朝不保夕呀。” 他苦苦沉吟一番，做出了决断：“老夫白发稀松，死到临头，不争那一早一晚。你既然舍得亲生儿子，就把他送到我这里来。你去告发，就说我公孙楚旧私藏孤儿。至于这孤儿嘛，可就拜托你了。万望你把他抚养成人，不枉我们老一辈人一番苦心。情况紧急，我们不要再商量了。”程婴含泪拜别老人，按照两人编排好的情节前去告发。屠岸贾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听了告发，当时便斥道：“都你这个匹夫，你与公孙楚旧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凭什么要告发他？你一定是知情人，一起给我抓起来。” 程婴胸有成竹：“元帅息怒，我与公孙虽然无仇，但家中也有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孤儿抓不到，全国的婴儿谁也活不了， 这样一来，岂不也断了我的后？小人45岁才得一子，一为自己，二为解救全国生灵，所以才来告发。图案谷仍然有些狐疑，他下令带上程婴一起前去搜捕。公孙楚旧早有防备，任凭士兵们毒打，就是不承认私藏孤儿的事。图案谷把程婴叫过来，奸笑道：程婴，既然你是告发之人，这老头由你来打。我可警告你，不许用细棍子手下留情，也不许用粗棍子三下两下灭口把老头打死过去，非得把老杂种打招了才能饶你。程婴眼泪往肚里咽，手起棍落，只打得白发苍苍的公孙老人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那老人一边挨打，一边骂不绝口，骂图案谷丧尽天良，骂程婴忘恩负义，还故意说同谋就是程婴。婴儿终于在土洞里被搜出来了。图案谷挥动寒光闪闪的宝剑，恶狠狠地砍向婴儿，一连3剑剁在无辜的婴儿身上，疼在生身父亲程婴的心上。那公孙老人挣扎着身子，一头撞向墙基，鲜血迸流而死。程婴以极大的毅力挺过了心理折磨，赢得了图案谷的信任。那奸贼了却了心中大事，痛快地说：好，你程婴不愧是我的心腹，老夫年近50，倒也无子无女，这样吧，你到我家做个门客，把儿子过继给我，你教文我教武，将来我的官位就算传给他了。20年光景过去，晋灵公已死，晋悼公在位。图案谷给孤儿起名叫图成，程婴另起名叫程伯。图案谷野心勃勃，教他习武，指望他杀死国君，篡权当国。老程婴晚上教他习文，指望他报仇。小孤儿倒也伶俐，既有道德，又通18般武艺，可以说文武兼备。眼看孤儿一天天长大，老程婴的心思越来越重，他常常辗转反侧，彻夜不眠。这老人暗地里把屈死的忠臣良将绘成手卷，寄托自己的情思。这一天，程伯从教场上习武回到书房，发现老父亲眼圈红红的，好像有满腹心事。问他出了什么事，他也不说，手里在摆弄一幅画卷。趁老程婴出去的功夫，程伯好奇地打开画卷，看见那画上有文臣，有武将，有老头，有婴儿，有壮士自尽，有武将打狗，有农夫扛车，有官员自刎，有妇女自缢，还有一个白须老人挨打，血淋淋的。程伯心里好一通纳闷， 老成英回来了，他终于把埋藏20年的心里话道出来了。他用颤巍巍的手指着画卷，一五一十叙述着赵氏家族的冤屈，叙述着义士们的殉难，枯槁的脸上老泪纵横。孩子啊，我如今把话一一说到底，画上的丞相是你祖父，公主是你的生母，赵朔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老身我就是那弃子存孤的程婴，那睡里梦里不懂事的赵氏孤儿，正是你呀，我的孩子。孤儿大叫一声，扑通跪倒在画卷前，他激动地把老程婴扶上正座，深深地拜了几拜，发誓要报这个深仇大恨。第二天一早，孤儿将实情密奏秦道公，独自来到闹市口，准备亲手捉拿屠岸贾。晋道公恐怕有失，只派上卿卫将带上圣旨，领兵接应。正当屠岸贾威风赫赫地从元帅府返回私宅的时候，赵氏孤儿从街口闪出，拦住了去路。屠岸贾只当儿子来接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就被孤儿一把擒住，捆了起来。家丁们正要动武，卫将带兵来到，制服了他们。随即卫将宣读圣旨，把屠岸贾钉上木驴，刀剐凌迟。赵氏家族终于平反，赵氏孤儿不服众望，报了冤仇。为伸张正义而壮烈捐躯的义士们受封立碑表彰，他们的后人和老成婴被分封田亩，由公家收养。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，晋国重新走入正轨，后来成为中原的霸主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
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大声地责备拉山的。 这时，睡在拉山的对面的霍米亚被噩梦惊醒，颤抖地呼唤起来：“ 啊，拉山的，快救救我！” 他睁眼一看，树林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夜风的回声。他心爱的拉山的早已把他忘记，追赶海丽娜去了。 蒂米特律斯甩掉了海丽娜，却没有找到霍米亚。 他又累又困，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 先王奥布朗在巡视中见到了蒂米特律斯，问帕克是不是已经给这个人眼皮上滴了花汁。 帕克说：“ 哦，不对呀，是另外一个穿雅典式长袍的小伙子呀。” 先王知道搞错了，赶紧又将艾兰花汁在蒂米特律斯眼皮上滴了几滴。 海丽娜拼命想摆脱莫名其妙的拉山德，一心寻找蒂米特律斯。果然，蒂米特律斯刚刚睡醒就看到了海丽娜。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比自己的过去，比拉山的还要疯狂地向海丽娜求爱，发出诗一般的赞颂：“ 哦，完美的女神，圣洁的仙子，我要用什么来比拟你的秀眼呢，我的爱人？水晶是太昏暗了，哦，你的嘴唇，那吻人的樱桃，瞧上去是多么成熟，多么诱人。你一举起你那洁白的妙手，被东风吹着的陶洛斯高山上的积雪就显得像乌鸦那么暗黑了。让我吻一吻那纯白的女王，这幸福的象征吧。” 听了这番话，海丽娜觉得两个青年是一样的，又轻浮又残忍。她被激怒了，愤愤地说：“ 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，我明白你们都在拿我取笑，可为什么你们还要联合起来嘲弄我呢？你们看上去都像堂堂的男子，然而你们把一个姑娘逼到忍无可忍流出眼泪，却只是为了自己寻开心，这不是君子的行为。” 这时霍米亚也跌跌撞撞追到了这里。海丽娜不禁吃惊了，她似乎恍然大悟，两位青年爱着的都是霍米亚，三个人串通起来再出他的洋相。更加惊讶的是霍米亚，他看到拉山德丢弃自己不顾，却和蒂米特律斯一道争先恐后的向海丽娜求爱，心里痛苦极了。他问拉山德：“ 啊，在黑暗的密林里，你为什么那么忍心地离开了我呢？” 拉山的冷漠地回答：“为了得到海丽娜的爱。” 霍米亚说：“哦，天哪，你说的不是真话，那不会是真的。” 任凭霍米亚如何求情，拉山的居然粗暴地对他辱骂起来。霍米亚气昏了，他误认为这都是海丽娜的过错。两个姑娘都认为对方背叛了多年的友谊，他们之间也发生了争吵。海丽娜说：“ 灿人的霍米亚，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可怜的朋友。过去我们像并蒂的樱桃一块长大，就像一个人，你这样做太不讲交情了。” 霍米亚针锋相对地回答：“ 你这些气话让我糊里糊涂，我没有嘲弄你，你们倒是在嘲弄我。” 他们越吵越凶，几乎厮打起来。